咁啊，第三点咧就讲到，而家讲到呢度归心三宝啦。第三点系咪？第三点归心三宝，归心三宝咧呢段文咧好多好多，48句啊，哦，48句咁多，就系话。總共以上所講的三寶啦、知天啦、一切金剛力士啦、八部鬼神將領啦，通通齊集嚟歸依三寶。啊，歸依三寶邊個？金剛上師毗盧遮那佛個眾心聖海，仰仗三寶的力量咧，能夠守護持咒的人，令到外咧係除一切魔障，遠離種種嘅苦惱。內咧係能夠證得咧二內藏心，係獲得不思議嘅神力。呢、這個即係無不宏歸此法界，無不歸宏此法界嘅藏心。呢一段咧歸心三寶，即係話所有金剛鬼神眾咧都係歸心歸向呢個三寶，總共有48句。個咒咧係毗盧耶遮。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波利波利遮迦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查耶尼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摩诃婆斯波登耶卢陀拉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那拉耶那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登堆伽拉查苏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摩伽拉摩登尼伽拉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伽波利伽基耶坦毗陀耶遮精陀耶米基拉耶米舍基拉我都基拉沙婆拉他沙等阿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净土拉皮尼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皮尼人基上能唐人沙拉近阿我哋所以阿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罗基那舍拉婆那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阿罗汉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皮多拉加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波舍拉婆尼基耶基耶加提婆提基等皮台净身台米基拉耶米啊，总共48句。都是讲这个三宝，知天神众、金刚神众、一切鬼神众都归依三宝。因为呢这里是讲很多佛陀的，就是说最圣的毗卢遮那佛的法宝，同埋这个藏二类藏三的法宝，同埋这个阿罗汉上首的僧宝，这些呢通通是法菩萨应生的，所以呢就要归依他。这段经文呢如果解释呢就要解得很久了，不过大意是这样，大意就是说因为这些天神呢都是善神，金刚力士啊、男女鬼神啊、上面天凡帝释，通通都是菩萨示现，示现呢所以呢是领导这个天众，化导这个天人鬼神众呢来归依三宝。同时呢是拥护持咒的人呢，令到他外就除一切魔障，远离种种的苦难，内呢能够是证得二内藏心，得到不思议，进入这个圆通的境界。这段经文就是意思是这样。第四点呢是蒙修成就了。蒙修成就是观音菩萨从蒙思修入心魔地，因此呢他又能够以他的神力加被这个众生持咒，众生亦可以呢是进入这个圆通法门，得到从蒙思修成就这个圆通法门。那这里呢总共是有3句而已，很短。拉叉梵婆伽梵应都罗摩摩舍是3句。拉叉梵即是忍，婆伽梵即是世尊，应都罗是译为肯，我好肯切这样恳求世尊忍受我忏悔业障，令到我所作的法呢能够成就。能够成就什么呢？能够成就从蒙思修入心魔地，证得这个圆通法门。这几句是这样的意思。现在就讲到第四会了，灵验就分开5会。第四会呢就叫做刚藏智涉会，总共有32句，可以分6段来解释。第一段是讲这个心咒的首领， 总共十四句，心咒嘅首领哦。破邪犯撒登堕波登拉那摩追堕啲阿悉多罗拉拉波拉婆拉普扎皮加拉登多布地利悉弗拉悉弗拉陀拉陀拉金频陀频陀频陀拉频陀拉净陀净陀无欠无欠班扎班扎班扎班扎班扎娑诃。咒楞严咒咧，如果你慢慢一个字读咧，真系读嚟读去都读唔到。如果你快读咧，仲好，反而好快。所以叫做火烧楞严，你咒楞严咒系要好快脆，然后读得顺嘅哦。譬如话读英文 Good morning， 咁啊几好。Good morning， 咁就读唔到啦。读咒一样吓，一样要好顺好快脆。咁呢一段经文咧，意思咧就系话。八部总管啊，都系仰仗法世尊嘅威德神力咧，能够令一切众生啊得到佢加持庇护。点样啊？咁令到佢护法咧，就可以令到你从文思修，得以成就呢个圆通法门。啊，咁啊，持咒咁啊，呢个咒啊，系咩咒咧？系心咒。心咒是乜嘢？是法的心咒。法的心咒是代表呢个空不空，空不空，三二类众哦，三二类众性，三二类众性咧系就系呢个咒的首领啊，这个心咒的首领。心咒的首领咧系能够啊，即系话抢呢个空不空，空不空，三二类众里边。所漏出的一切聖分、一切法門，一切法門呢都可以得到呢個金剛神養護，令到你呢，令到佢嗰啲下屬呢唔敢作怪，能夠消滅種種嘅過患，令到呢一切不吉祥嘅事呢都係銷聲匿跡，而得到吉祥如意。这个是金刚部的真言，是有这一种的威力。这里 你发不发觉笨杂笨杂笨杂笨杂，总共有五个意思呢，是说五部啊，开啊，五部呢，有五部呢，就是说有这个五个重叠呢，是有五个意思。第一呢，就是开五步的心；第二呢，就是通五步的法门，可以降伏这个衰障；第三呢，是过悟五乘圣众；第四呢，是五道超出五道的凡情；第五呢，是空五乘的气界。即是笨杂笨杂笨杂笨杂笨杂五个字，五个字重复呢，第一种意思呢，就是说五步咒心开了。第二步意思呢，就是你中这个咒呢，可以通达五步的法门，五步法门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障。第三种意思呢，就是说能够过五乘圣人，五乘人天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五乘圣众都能，这个咒都可能能够觉悟。咁第五呢，空五乘气界，即是说外在这个我执，外在这个法执，得证得我法而空的真理。娑诃呢，就是一切灾殃化为尘啦，一切灾殃都消灭了，功德成就圆满啦。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咒心的威力啊，是仰仗法的威力，令到金刚神斥他的下属呢，是消除一切罪障、一切不吉祥的事，而得到圆满成就、圆通的法门。这个呢，就是第一点，第四会的第一点，咒心的首领。第四会的第二点呢，就是五步开法啦。 是不是五步开法？是的，那我是 number 写错了。五步开法呢总共有几多？287到291，四句啫，四句吓、五步开法就是是是笨阿阿茂伽啦，夜笨阿波啦，提诃多笨婆啦波啦陀笨阿苏啦毗陀啦波伽啦笨哦，呢、这个笨字吓。咁呢、这个呢、这个思思咧系译为空同埋尽，即系代表呢个二类众生。呢、这个笨字咧就系开通嘅意思，开通。中部的佛心呢、中部的佛心开通，北部的揭诺部呢又得开通，南部呢 保生部也得开通，西部莲花部也得开通，东部呢不动觉阿初佛金刚部也得开通、开通这五部、叫做五部开法，这一段经文叫做五，这四句说话叫做五部开法。其次呢就八部通佛，八部通佛就是天龙八部了，天龙八部通通都是归佛，能够降伏天龙八部一切恶的鬼神呢都归佛于善、归养归敬这个三宝、被这个三宝来施佛、五方五法能够开通无阻之后呢、咁就能够降伏天龙八部啦。天龙八部一切鬼神之中有善神有恶神，善神当然系归敬三宝啦，恶神咧佢都被你跳伏咗佢，归接受咗佢，通通嚟归敬三宝。哦，咁啊，护善嘅咧就更加进一步咧系护持法法，令到持咒的人呢能够破除黑暗，能够消除业障，能够解冤释结，能够远离一切灾难，所以你持楞严咒就可以得到这些功德了。咁呢一个五部通佛有几多句呢？有14句吓。沙婆提毗毗难沙婆罗伽啦，毗难沙婆一七毗班沙婆乾达婆毗班沙婆波罗毗班沙婆迦迦波罗毗班沙婆杜利毗利悉利帝毗班沙婆杜利毗利悉利帝毗班沙婆悉摩利毗班沙婆阿摩悉摩利毗班沙婆舍拉婆那毗班沙婆基帝利帝帝基摩基毗班沙婆登摩陀基毗班沙婆毗陀耶拉舍毗利毗班总共系。总共是14句，咁呢14句咧就系诵咒嘅人得到天龙八部养护、消灾解难、解冤释结，得到一切吉祥。第四点咧就刚王护法，金刚王嚟护你嘅法。你诵咒嘅时候咧，金刚王嚟护你法，总共有7句。是306句至312句，总共有7句。这7句是吉拉摩杜吉拉沙婆拉他索达拉基毗班毗帝耶谢利毗班谢杜拉婆乾利毗班波舍拉基摩利毗陀耶拉士毗班摩波拉丁印查其摩波拉丁印查其利毗班。哦，这里就总共有7句。7句都是显教和默教护法圣王的名字，这7句、因为他归依三宝修学佛法，所以呢这个三毒呢都可以消除，即是说他本身、贪嗔痴三毒都没有了，因此呢他能够发现护法离身、这7句就是金刚王护法的名字、第五呢就讲到天神奉行了，313句至329句，总共7句。波舍拉圣基拉耶波拉圣基拉舍耶崩 摩诃伽拉耶摩诃摩登利伽那南摩悉吉利多耶梵悉毗利悉毗利南摩吉利南摩娑吉利多毗耶梵毗悉那毗耶梵布拉阿牟尼耶梵阿伽尼耶梵摩诃吉利耶梵伽耶腾揭耶摩登利耶梵舍老登利耶梵舍文查耶梵伽拉拉登利耶梵伽波利耶梵阿丁摩揭多伽悉摩悉那婆娑尼耶梵。呢三十句咧系讲他化自在天同埋化乐自在天所有天神嘅名字。哦，呢十七句系天神嘅名字，呢啲天神通通都归依咗三宝，依教放行，依法法去放行。哦，第六点咧讲到结归满愿啦，系由三百三十句至332句，三句啫。哦，好点？应结者萨登婆舍应都摩摩应都罗摩摩舍三句。应演呢、这个演字就应应哦，应咧就系、是、顶礼。吉则呢两个字咧系所作嘅三法，即系顶礼法宝。哦，沙多婆舍就是增宝，婆舍就是法宝，沙多是增宝，婆舍是法宝，摩摩是我所做的事啊，应都罗摩摩舍就是三宝印证我现在持咒的功德圆满法事究竟，所以呢是得到天龙八部来养护。因此呢大家都来顶礼三宝，仰仗三宝的力量呢，护法神呢是能够开除我们的苦难，能够令一切恶鬼呢都是消散，令一切行者呢免除一切魔障，今现在呢就得到法印证我所修的法门呢圆满究竟成就了。这个就是第四回、啊，第四回是这个光藏智士回，最后一回呢是文殊云前回。文殊云前回呢总共有85句，可以分八段来讲、啊。第一就讲是法界为心，333句至349句，总共有17句。哦，17句呢都是杂杂杂阿摩尼杂杂乌舍拉诃那伽婆诃那帝卢帝拉诃那婆娑诃那摩舍诃那舍多诃那斯毗多诃那波耶耶诃那乾陀诃那波依多诃那波耶耶诃那婆舍诃那波波杂杂都是杂杂杂流陀那杂杂，总共17句。这17句的意思啊，就是讲所有的天神的名字啊，那这个是无一切封天的神啦，或者空天的神啦，或者金刚神啦，或者音乐天的神啦，或者歌咏的神啦，啊，种种神的名字都是菩萨示现的。菩萨示现能够令到这些天人啊，舔除的贪欲的心，舔除的嗔恨的心，舔除这个疑痴的心，那呢就由这个梵而归于这个性了。所以的意思呢就显示一切为心，一切为心通于梵夫和圣人。梵夫迷了这一个藏心呢，二类藏性呢就成为无明烦恼同埋所知障，圣人觉悟这个二类藏心呢就能够是成为智慧，得到无量个智慧，无量智慧呢就能够剪烦恼障同埋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成为我法而空的真义实智。哦，而家呢啲天神王啊，归依三宝之后呢，他就养父持咒的人 令到我哋持咒嘅人咧，自己同埋他人都内能够剪一个贪欲心，成为布施嘅心，降伏呢个贪毒；剪呢个嗔恨心，成为不嗔嘅性，降伏呢个嗔毒；剪呢个邪见心，成为智慧光，降伏呢个愚痴毒。咁样咧就烦恼就系菩提，生死就系涅槃。呢度咧就显一切慧心啊，悟则就系法界，迷则就系众生界，阴入次界都系二类众生。明白呢个二类众生就成佛，迷呢个二类众生就成众生，成苦恼众生。咁所以我哋现在咧系发心持咒，咁样咧就可以转烦恼为菩提，消除呢个贪嗔痴心毒，成就呢、这个。圆通法门、哦、第二点呢就是异生同性。异生是什么呢？是有几多种啊？讲过了，有几多种异生啊？阿难答法，阿难答法怎么讲？十种异生，异生同将色心归为生内，记得吗？听过这句说话啦，是吗？二生即是说有十二类众生那么多，这些众生的个性不同，业障不同，福报不同，所作不同，但是他的性是同的，他的性是同的。这些神王呢，无论他是显教的护法神，或者是默教的护法神的善神，或者是恶的神，或者是大权示现的神，或者是本根 本身就是神，不过他发菩提心，拥护法法啫。各类是不同的，种种色色不同，但是他的本性二类众生是同的。我们现在啊，持这个二类众生这个咒心啊，这个心咒啊，就能够令到呢啲十二类众生咧，令到佢化刚强为柔和，改恶从善，归依三宝，甚至得到法受记，将来作法，显示呢个法性系平等嘅。十二类众生嘅法性系同嘅。呢一段讲呢一段经文嘅意思有几多句咧？又有十七句，系350到366。总共十七句，啊，约叉基拉诃拉叉索基拉诃比利多基拉诃毗舍谢基拉诃波多基拉诃鸠频匝基拉诃悉乾度基拉诃胡腾摩陀基拉诃车耶基拉诃摩悉摩拉基拉诃财具嘅萨建尼基拉诃利弗地基拉诃舍美嘅基拉诃悉乾尼基拉诃留陀拉基拉诃能地嘅基拉诃阿林婆基拉诃乾度波尼基拉诃，总共十七句，就系话众生啊。种种的个性不同，种类不同，男女不同，鬼之中亦有鬼男鬼女，种种天王八部咁多，有啲蛊毒鬼，有啲善鬼，有啲恶鬼，好多好多唔同，但系个性系同嘅，同一众性啊，能够持呢个灵验咒咧，冚唪唥令呢啲恶鬼变成善鬼，善鬼咧就将来就可以成佛嘅。这个是叫做异生同性。第三点呢是讲到五步现流了。前面讲过有东南西北五步，还有中庸，总共五步。这五步啊，每一步的指呢的法呢是不同的。譬如法身步、保身步、法步的心、保生部的心、金刚部的心、揭摩部的心、莲花部的心，哪个背得出？法部是什么法啊？譬如遮罗法、保生部、保生法、金刚藏呢？阿初法、揭摩部呢？成就法、莲花部、阿弥陀法。这五法、五方五法是指持这五部咒心，甚至其中咧，系由毗卢遮那佛嘅心中流出37性种种嘅心类，无论系人系法，呢啲通通系法嘅一心流出嚟嘅。 呢一句呢一度咧就係顯示無不從此法界漏，哦，即係五部現漏，五部係同一個現，咩現啊？毗盧遮佛嘅心現漏出嚟嘅。咁呢度咧係有幾多句啊？有九句，三十六、三六七至三七五，三六七至三七五。释父啦，应嘅、施嘅、东啲约嘅、东啲啲约嘅，借咗拖近你哋施法啦。释三摩施法啦，菩提嘅、毗提嘅、悉利比即嘅、娑尼波提嘅。哦，呢度咧系总共系讲呢个五部法心。呢啲名咧，呢啲梵文咧系翻译。中國咧就講呢五部法心，五部法心係由邊度嚟咧？由毗盧遮羅佛嘅一心流出嚟嘅。第四點咧講四天嘅始末啦，四天哦，總共有六句，三七六至三八一，沙婆斯佛那羅悉羅吉帝密陀毗耷羅支劍。我以路劍、摩羯路劍、基列道路劍，啊，總共呢六句就係、是、講四天嘅始末。四天由邊度嚟咧？咁嗱，四天嗱，而家講四天係咩啊？正覺世根法寶就有五方法，叫做法天。氣世根係法寶，即係雲下天神。眾生的種性即是有情世間，就是增補，增補即是二路天神，一個佛天，一個雲下天，一個是二路天，三天了，加埋東方雷電天，就講總共有四天。四天呢意思就是說總講这个四天呢都是三宝，都是三宝，三宝示现的。三宝的威神力呢，啊，示现这四天呢能够呢，啊，让这个大法风，赠这个大法雷，蒙这个大法云，配这个大法言，啊，示现这个知天，去威德能够摄伏这个天座。呢啲天神天王点解可以摄伏呢啲天众呢？就是法菩萨三宝示现嘅，哦，示现做乜嘢啊？示现系展大法龙，竖大法仪，即系等于呢个《法花经》所讲，悲体戒律增，持意是帝王，是金炉法仪，灭除烦恼业。呢个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边讲嘅。呢啲天四天始末。四天開始同埋最後都係三寶嘅威德神力所示現嘅。第五點咧就三種種作啦，三種相作啦，三種相作咧三十三百八十二句至三百九十六句，總共有五句，十五句。哦，吉拉何吉難吉那斯南精多斯南吉里耶斯南杯摩斯南我。波利悉婆斯林、呢啲悉扎斯林、烏陀那斯林、基出斯林、我悉尼斯林、烏陀斯、烏魯斯林、常伽斯林、開悉陀斯林、波陀斯林、娑婆人伽、波羅僧伽斯林，呢十五句咧就係講六道眾生裏邊嘅世界相續、業果相續啊、眾生相續三種。世界相作、眾生相作、業果相作，三種相作。三種相作裏面呢有很多鬼神，很多鬼神的神王的名字就是這個咩斯林、咩斯林、咩斯林，就是神王，每個神王的名字，啊，每個神王的這些神王是誰變的？是菩薩示現的。為什麼菩薩示現神王呢？是為了降服他的神啲鬼神之類，跳伏佢、教化佢呢一個類，令佢得到利益。等於呢個《孔雀經》裏邊 有二十六种病痛。地藏经里面讲有三十四种鬼王，童子经里面讲有十五个鬼名，这部经是讲十种畜生变成的鬼，这些通通是佛化身的。是哪个化身？自在法，生自在法，六入自在法，六足自在法，苦自在法，集自在法，大乾示现化为种种的鬼王。第六点呢，是讲到集性显真。集性显真呢总共有十二句，是三百九十七句至四百零八句。那十二句呢是波多比多叉叉叉乾乾利斯富拉陀多罗伽经中卢基祖婆罗多比沙婆拉阿楞伽斯萨登拉娑罗揭拉毗沙斯伽阿毗尼乌陀伽摩拉毗拉悉罗拉阿伽拉咩咕登伽波伽帝利拉赞咩利舍伽沙婆罗揭拉。哦，呢度咧什么那个加字呢，就是这个部属的意思，稀有的意思，大乘的意思，菩提道的意思，甚至一佛性的意思。即是说这些天神的名字通通是佛菩萨所变现的。所变现的什么呢？六道之中呢，六道之中呢是有五部法性咯，有五部菩萨咯，有天啦，有人啦，有六性的种族。六性种族呢，我哋平常系讲五性：人性、天性、阿罗汉性、辟支佛性、菩萨性。但而家有六性，加一个一法性。哦，咪第日我问你系六性系乜嘢啊？你话听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咁咪惨啦。哦。六性即是五性之中加一佛性，六性种族。这六种种性呢，可以分为性、人性、凡夫性，凡夫性又有就叫做生死性。现在呢我们因为持佛的心咒，无论佛也好，菩萨也好，声闻缘觉、人性、天性、地狱、恶鬼、畜生都好，甚至一整体的众生、无佛性的众生都好，通通归服本源一真法界二类众生。通通归显真，呢度集成显真，显出你嘅本来嘅真性，就系唯一而来众性咁。咁啊，第七点咧就五戒咒咒啦。五戒咒咒总共系四百零七句至四百一十五句，总共有七句吓。总共有七句咧，系响边度咧？系啦，五戒成就。施行其比基拉利约叉登拉错密拉斯皮迪皮上释登多波登拉摩诃波舍卢陀悉尼上摩诃波拉赞奇拉婆耶波杜陀舍舍尔舍诺班登利伽。哦，一读慢啲就读唔出啦。哦，呢七句咧系讲呢个咩啊？五步止法，记得五步止法系乜嘢嘛？毗卢遮那法、阿初法、保生法、圣咒法、阿弥陀法。哦，五步止法，五法止法，皆大风起，五戒圣现。咁啊，皆获发起利益，支付法神咧，通通归敬心宝，大家都得到益处，皆大欢喜咁。呢个即系众咒啊嘅法会咧，因为佢护你法，你一心持咒，佢系护法有得到利益，你持咒又得到利益，所以你又欢喜，法又欢喜，护法神大家都欢喜咁。第八点咧就三步理证啦，三步理证就总共有几多几多？四百一十六句至四百一十八句，总共系三句啫。 皮陀耶奔腾迦罗蜜，帝释奔腾迦罗蜜，波罗皮陀奔腾迦罗蜜，三个哦。咁啲呢皮陀耶就系佛陀啦，啊，即系毗卢遮那佛系法宝啦。帝释第二句咧，帝释就系威德坚固，又金刚部啦，啊，就系、是、波拉皮陀奔腾迦罗蜜咧，即系波拉皮陀咧，就亦为智慧啦。就是法寶啦，法寶、法寶、真寶，又是三寶。在三寶之下咧，係令到我哋呢個道場咧係所作勝棒啊，即係法會嘅現性嘅現值咧，現值咧係得到圓滿成就啊。我所行嘅、所作嘅靈驗法會所作嘅法，畢竟成就啦，所以咧就證得啲法界實際你哋。到呢個時候咧，一切事務不究竟堅固啦。哦，咁講到呢度咧，就呢部靈呢、這個靈驗咒就差不多講完啦。最後就講到咒心啦，睇下鐘先。哇，夠鐘咯！講唔講咒心啊？個鐘點算啊？今晚分到去遲啲喎。